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八十九集，夏侯炼又喊了几声，还是没人回答。夏侯炼干脆翻过篱笆，戳破窗户纸往里偷看。主屋的摆设很简单，一张火炕，一个四四方方的炕桌，衣衫长袄叠在床头，洗得很干净。墙边放着几双靴子和布鞋，墙上还挂着一个张牙舞爪的老虎大风筝，就是没人。娘说他是个只知道练刀的傻子，这傻子该不会害怕陌生人，看到有人就跑了吧？夏侯炼绕着屋子转了几圈，左右看了看，忽然发现崖边有个山洞，被枯死的爬山虎盖住了洞口，怪不得刚刚没有发现。夏侯炼进入山洞，沿着曲曲折折的小路走了几十步，眼前豁然开朗，这儿有个练武场那么大，另一边有个石床，床上有个白衣人。白衣人背对着夏侯炼坐着，像是在面壁似的。他穿得很单薄，似乎只有一件薄薄的长袄，和夏侯炼简直像在两个季节。 那个迟燕， 夏侯炼踌躇着开口。白衣人缓缓地转过身，夏侯炼终于看见了他的脸。那果然是一张和夏侯炼一模一样的脸，除了夏侯炼眼睛上面多了的一道刀疤，简直分毫不差。可是绝没有人会把他们二人认错，因为那双截然不同的眼。迟燕站起身，望向夏侯炼，他的眸子大而黑，明净的像一片通透的黑曜石，仿佛能倒映出变幻无穷的天光云影。 何人？ 他问。 我叫夏侯炼。 夏侯炼紧张的有些结巴。 那个，不知道住持有没有跟你说过，你有个…… 话还没有说完，夏侯炼的瞳孔蓦然缩小，他的眼映着一柄急速逼近的冷冽刀锋。什么玩意儿？夏侯炼手忙脚乱地闪避，险险避过擦着他的脸刺入石壁的利刃，而迟燕手腕一转，下一招在刹那间已经破空而至，快得不像话。夏侯炼脑子里只有这句话。迟燕像一只诡秘莫测的鬼魅，手中长刀似乎是他身体的一部分，夏侯炼连他怎么出刀都看不见，只能闷着头凭着直觉闪避。身上已经有许多深浅不一的创口，若非穿得厚，早就血溅当场了。 不住持令登顶者杀。 迟燕面无表情。 我是你弟弟， 夏侯炼叫道。迟燕压根不管，只不停地出刀。夏侯炼迅速镇定下来，横波出鞘，将将接住迟燕落在头顶的一刀，左手扯开脸上的风帽，对他大吼： 看清楚，老子是你弟弟！ 迟燕明显的呆了，怔怔地看着夏侯炼的脸。夏侯炼愤怒地看着自己被迟燕划得破破烂烂的袄子，棉絮从创口里露出来，一边走一边流，心疼得他龇牙咧嘴。他只带了这么一件袄子，棉絮都流光了，可怎么御寒？ 嗯，弟弟。 迟燕目露疑惑，看来住持那个老秃驴没和迟燕提起过。夏侯炼叹了一口气，正琢磨着怎么跟迟燕交代清楚，迟燕竖起一根手指头，戳了戳夏侯炼的脸，问道： 弟弟就是和我长得一样的人吗？你是另一个我吗？ 夏侯炼瞪大眼睛， 这他娘的还真是个傻子。夏侯炼费了老大劲儿才跟迟燕说明白他不是另外一个迟燕。 哦， 迟燕哦了一声低下头，夏侯炼在他眼里看见了微不可察的失望。迟燕是个很特别的人，他已经17岁，和夏侯炼一样高，却还像一个大孩子。他从小被养在黑面佛顶，鲜少下山，下山基本上就是去杀人，一点人情世故都不通，连弟弟是什么概念都不清楚。夏侯炼和他交流，先要解释什么是哥哥，什么是弟弟，他才能明白。夏侯炼在黑面佛顶住下了，他把厨房收拾出来，晚上烧热灶台取暖，睡在灶边上倒不觉得冷。迟燕话很少，几乎不说话，每天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发呆，谁也不知道他脑袋里在想些什么东西。他最喜欢坐在崖边一棵老树的树杈上眺望远方，有时候会吹夏侯炼上回听过的那个埙。夏侯炼问他是不是想下去看看，迟燕却摇头，他说人间不如山上美。夏侯炼有时候觉得迟燕是一只注视天空的孤狼，他俯瞰山下的时候眼神总是孤独又空寂。但他的刀术确实很好，他的刀叫刹那，他出刀的速度一如他的刀名。和迟燕对战，胜负顷刻间便定了，因为没有人的刀可以快过他。迟燕很好说话，让他干什么他都干。夏侯炼要他教自己刀术，他没有任何犹豫就答应了。两个人站在山洞里的空地里，四下荒草萋萋，他们持刀相对而立。夏侯炼大喝一声，横波出鞘，恍若水光粼粼。迟燕站在原地默默地看着他，等他近了身，左手一动，跨步向前。夏侯炼没有看见他如何出的刀，又是如何收的刀，只觉得腰侧一凉，他低头看，满腰的血。这他娘的。 迟燕，你有病啊，你竟然下真手。 夏侯炼崩溃地捂着腰，找出药箱给自己缠绷带。幸亏雪顶天冷，血流得不快。 不练了吗？ 迟燕疑惑地看他。夏侯炼抬头，见他一副懵懂的样子，问道： 你刚刚该不会想杀了我吧？ 迟燕坐在他边上。 嗯，要不然呢？ 夏侯炼忽然明白了什么，艰难地问道： 你以前都怎么跟别人练的呀？ 住持会找人跟我打，第一次找的是西域弯刀阿查措，他的刀很漂亮，镶着金，在月光底下会发光的。 迟燕露出回忆的神色。 但是他不够快，我一刀就杀了他。第二次是雪域双鹰，是一对夫妻，我用了三招杀了男的，女的自尽了。第三次是一个倭人，他的刀很长，有6尺，这一次我用了6招。第四次住持找了10个人和我打，他们没有报上名号，似乎来自于不同的地方，刀法也很不一样。那一次很难，我用了20招才杀了他们。 夏侯炼有些悲伤，他意识到或许迟燕只是住持锻造的一把刀，这把刀无思无想，故而无知无畏，住持想要杀谁他都能够做到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下集同样精彩。